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， 简谱钢琴班学琴真简单，一人一琴房，只需80元。好音乐959听众免费试学一小时。本月到厂家直营的阿波罗琴行购钢琴，享受9折优惠，更额外获赠红棉吉他一把。地址：地铁大学城北站，电话6372-1351。 欢迎光临陈家私宅，分别功能。 小小敲打窗影，独坐古亭，信手弄香茗。南极的飞燕摇摇悠悠悲曲，日落时节曲迹。他放了发髻，住不那里，镂空的算子窗前绕花絮，手中青丝衣，是谁心意？空对着咫尺天窗叹息，随过几角青春去。雨琵琶一曲唱罢，却没有人听。清风也不解风情的扬长而去。带走的香气不知哪里去，翻开了试卷又徒添悲意，凄凄的泪水冲淡了粉黛美玉，终于光抱起却无人能同悲喜。他守着家衣韶华东去，曾落

你是我心内的一束光，春天开起花一朵，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，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好想生命留下一首歌，不问结局会如何，

说出口，相遇的不是时候，为何我在他之后只能当你的听众，谈心的朋友，想哭的不是时候，总在你受伤之后，我的泪流着以后再说。 寻找爱。